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哥哥张国荣和梅艳芳对唱的《缘分》。这首歌曲是奥金宝作曲，卢国战作词，收录在哥哥1984年所发行的专辑《全赖有你》夏日精选当中。当然，这首歌曲还是梅艳芳、张国荣和张曼玉这三个人共同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其实我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过这部电影。2016年，这部电影在内地又重新上映了一次，所以我在2016年就浓墨重笔的介绍过。故事的大纲讲的就是张国荣所扮演的保罗，在地铁当中认识了莫妮卡，就是张曼玉所出演的这个角色，还有梅艳芳，这个角色叫做安妮。梅艳芳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比较有钱家的，这类似于公主这样的一个人物。她很喜欢张国荣，可是张国荣不喜欢她，张国荣喜欢莫妮卡，就是张曼玉。然后这个梅艳芳到最后意识到怎么对张国荣都不可能赢得他的芳心的时候，就反过来帮他去追求张曼玉。最后的桥段就是张曼玉跟张国荣在地铁站说，我们现在分头去坐地铁，如果在最后一班地铁上我们能够再次相遇的话，那我们就是有缘分的，我们就在一起。最后因为梅艳芳她有钱嘛，给他们加开了一趟地铁，最后他们俩终于在地铁上相遇了。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却很浪漫。据我所知，这应该是当年香港地铁的一个宣传片，相当精彩。但是如今回头去想这部电影哈，其实每一个人都相当青涩。因为这部电影在当时上映的时候，张曼玉20岁，刚刚拿到香港小姐，张国荣只是一个歌手。他在7年之后才拍了《阿飞正传》，10年之后才拍出《霸王别姬》，而那个时期的梅艳芳也才21岁，也是在歌手这条路上如火如荼。而拍电影这件事对于当时这三个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所以如今你回头去看这部电影，三个人的表现都非常的青涩。可是正因为那么年轻那么青涩，才会有很多人愿意去看，愿意去怀想。我觉得这不单单是这三个明星的青春，可能也有我们自己的青春吧。好了，说的说的有点跑题，说的也比较多，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另外一首《缘分》，这是蔡幸娟的《缘分》。 不可不相信缘分，缘分像一

回孩子的天真。每当我感觉到你，我会深信这一切。如是我选择沉默，走在回乡路上。 许巍所发行的专辑《爱如少年》当中所收录的爱，这首歌曲是许巍自己作词作曲。我私底下有接触过许巍一次，给我的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人话不多，甚至还有点害羞，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性格应该是比较内敛比较沉静的那种，所以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我们很难听到他直接表达爱的一些语句，就连这首叫爱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也找寻不到这样的字句。他的歌词说实话很文艺，相当自我，甚至有一种自由呼吸的这种状态。不过这首爱倒是挺含蓄的，表达了那种爱情的心情。比如说这样的一句话我相当喜欢，有些话语我不说，宁肯融化在风里，每当我感觉到你，就听到有花开放的声音，有一种这种小的心绪小的爱的心情在心里绽放的感觉，对不对？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内敛含蓄的表达，才造就了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的音乐作品，喜欢听他唱歌的这种状况吧。好了，不说那么多，我们继续往下听听蒙卫所演唱的另外一首爱。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结果的话，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有种真爱不是我的。 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听到的是蒙卫在2002年所发行的专辑《爱》当中所收录的《爱》。这首歌曲是李卓雄填词，陈小娟作曲。据说这是陈小娟花了6年的时间才写完的一首歌曲。最初的灵感是来源于她在纽约一个叫做意甲蓝调餐厅听到一个女爵士歌手的歌唱，深受感动便写下了前段，而副歌部分却一直卡在那里写不下去。直到6年之后，她在台南的家中弹钢琴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蒙卫的歌声，于是就在几分钟时间里面写下了这首歌。更巧的是，在第二天他就收到了蒙卫公司打给他的电话，要邀歌，好像一切都是冥冥中早已经有了安排。陈小娟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开始他给这首歌定的名字叫做《赶路》，后来这首歌被收录到这张专辑之后，李卓雄重新填词，定名为《爱》。闭上眼睛听这首歌，你会觉得这首歌开场真的相当安静，蒙卫的演唱细腻轻婉，就这样跟你诉说着一个极为缠绵但很伤心的爱情故事。随着歌曲的延展，这些情绪的迸发，最终你可以感受到，不管曾经的情感有多么轰轰烈烈，最终都要归于平淡。好，比较伤感的歌，想要在这时间听一首愉快的歌，来听小虎队所演唱的《爱》。 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

到的是许茹芸在1996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泪海》。这首歌是季中平、许常德共同作词，季中平作曲。怎么说这首歌呢？如今回头去说这首歌，这应该算是许茹芸的代表作，对于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支经典音乐作品。重要到什么呢？当年她是凭借着这首歌，她的演唱事业才突飞猛进的。当年她凭借这首歌拿下了前那位年度十大中文排行榜十大偶像、最佳歌艺偶像、MTV 音乐台音乐大奖等等很多非常重要的奖项。不过当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在感慨，泪海，泪流如海，那要遇到怎样伤心的事才可以有如此伤感的一种状况。不过我觉得许茹芸的演唱，特别是她的云式唱腔如此细腻柔情，把这种伤心的状态要淡化很多。当然也有人说，或许只有如此温柔细腻，那种伤感在他的演绎之下才可以传达到位。我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就是许茹芸演绎这个伤感会被淡化，是因为还有一首歌也叫做《泪海》，唱出来之后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更惨更伤感。1995年孟庭苇有一张专辑叫做真的还是假的，其中就收录了林隆璇作曲、厉曼婷作词的《泪海》。开场的那段孟庭苇的独白就已经表达了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不信你来听，来听孟庭苇的《泪海》。

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眼睛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听到的是张学友在1993年所发行的他个人第19张专辑，也是他的第5张普通话专辑的标题歌曲《祝福》。值得一提的是，距离他上一次所发行的普通话专辑，对，也就是1993年年初，他非常轰动的那张唱片《吻别》，才仅仅过去9个月的时间。这首《祝福》，韦子作曲，丁晓文填词，不仅拿下了94年很多的乐坛奖项，更加成为张学友他自己在演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普通话音乐作品。另外就是1993年过后，这首歌曲成为很多毕业生愿意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寓意深长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来表达自己对同学、对老师、对母校的那份不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想起自己当年还是学生时候的模样。好，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我们继续往下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叶倩文所演唱的也叫做祝福的歌。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 听到的是叶倩文所演唱的《祝福》， 1988年这首歌一经推出，可以说是立马风靡全港，也卖出了叶倩文在香港地区时期音乐作品当中最高的一个销量，35万张700斤。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大姐大梅艳芳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年底这首歌曲又迅速地横扫了当时乐坛三大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音乐榜，可以说是捷报频传。仅仅半个月时间内，他就连续获得12项大奖，也刷新了之前谭咏麟的记录，不仅使得这首歌成为80年代末香港地区流行音乐中的经典，也把当时的叶倩文的歌唱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所以很多人说，大家都是从这首歌曲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是他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之后，也使得这首歌重新焕发了新生。叶倩文的演唱，他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了田园诗般的一份宁静和惬意。闭上眼睛，你去感受这首歌，仿佛你能够听到鸟语，能够听到流水的声音。而叶倩文本人，他也非常喜欢这首《祝福》，他说因为这首歌曲的意境能够让他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黄昏时分与母亲一起散步树林的那个情景。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通过这番介绍之后，一是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二也好像能够置身在鸟语花香的那份美好的情景当中，对不对？只是说实话，广东话我们听起来比较吃力，所以对于叶倩文的祝福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最后我想跟你听原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到起点，提出了疑点，彼此的依恋。从前的你毫无保留的爱着我，那时的天空多么温暖，但愿这不是你我的终点，爱不会演变成一场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